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七十章，叶家少主。 小瑶， 一见到江瑶，周文涛的脸上立即浮现出了欣喜的笑容，忙不迭地迎了上去。先前的局促不安顿时一扫而空。 你小子之前去到哪儿了啊？找都找不到人，电话也不接，差点以为你这次真被骗进传销组织了呢。 周文涛笑着往江瑶身上轻轻捶了一拳，顺手勾起江瑶的肩膀，大大咧咧地说道： 我这不是来了吗？ 江瑶淡然地笑了笑，视线有意无意地扫了一圈酒会现场，不知在看些什么。 说起来，我出院后还没跟小瑶你好好聊过呢。之前我偷偷进山的事儿，好多我都记不清了。 周文涛挠着头发，脸上写满着困惑。 我醒来后，他们告诉我，我是跟进山里时不小心坠崖了，后来才被人发现救了回来。但我总觉得，我好像经历的不止这些，我好像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还有，某个很重要的人。 周文涛絮絮叨叨地嘀咕着，眼神隐隐有些放空。 这几天我总是梦见一个影子，好像是个女孩子，但醒来却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觉得胸口好难受，心里空落落的。到底是忘了些什么呢？ 想不起来啊，就别想了。有些事啊，忘了反而是好事。 江瑶看着周文涛落寞的神情，眼中似乎闪过一丝别样的情绪，但最后还是笑了笑，伸手拍拍周文涛的肩膀，岔开了话题。 哎，对了，既然来了，你也帮我介绍这里的来宾认识认识吗？ 可以是可以，不过小瑶你不是一向不太喜欢这种交际场合吗？ 周文涛挠挠头，似乎对这位平日里素来低调内向的好友突然变得如此乐于交际颇感惊讶。 有吗？你的错觉吧。 江瑶眉毛一扬，丝毫不以为意，而此时忽然一声不怀好意的讽刺冲着江瑶传了过来。 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江家那个白眼狼吗？ 琐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一高一矮两个看上去与江瑶差不多年纪的青年男子正慢悠悠地踱了过来，显然先前的出言不逊就是出自这两人之口。 看看现在这样子可真是人模狗样啊，可惜表面再怎么打扮，李子还是一个肮脏的罪犯。 其中一名竹竿般的高个青年皱了皱满是雀斑的脸，一脸嫌弃地瞥了眼江瑶，冷笑道： 喂，怎么能这么说他呢？好歹也是我们的初中同学嘛。 另一个矮胖青年抹了把油腻的蒜头鼻，嗤笑道： 对了，静瑶啊，你现在工作找到了吗？我家正缺个看门的，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实在找不着工作的话，我帮你安排下呀。 赵子高，朱鹏，你们有完没完？ 周文涛一见两人，顿时便来了气，一个闪身挡在了江瑶面前。 这是我们周家的聚会，要是心存捣乱的话，给我滚回去。 要要要，周家二公子生气了啊，我好怕怕呀。 那位名为赵子高的高个青年嘴上这样说着，眼里的嘲讽却是掩藏不住。 你以为我们想来吗？要不是我爸和你爹是生意伙伴逼着我过来，老子才不愿意踏进这里呢。话说你之前不是被你爹赶出家门了吗？怎么一转眼就夹着尾巴回来了？ 还用说吗？肯定缺钱了呗。 矮胖青年接口说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嘿，堂堂周家二少爷竟然总是和那种穷小子混在一起。呵呵，我看这周家也是完喽。 你们。 周文涛气得浑身发抖，但顾及着周围其他宾客也不好当场发作，为了家族颜面只能压着火气，打算拉着江瑶远离这两个瘟神。然而头一回却惊觉江瑶早已不在身后，转头一看，发现那小子不知什么时候已跑到了边上的饮食区，一边喝着小酒，一边与旁边的两位美女相谈甚欢，似乎完全无视了先前朱赵两人的挑衅。 哼，脸皮还够厚的，像你这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竟然还有脸大摇大摆地待在这儿。 见到自己竟然被无视，赵子高的脸顿时拉了下来，言语中的攻击性愈加强烈，而此番嚷嚷似乎终于引起了江瑶的注意。只见他一脸莫名地转过头，上下扫了眼赵子高，吐了三个字：你谁啊？见到赵子高那吃瘪后的那张铁青的脸，先前还气鼓鼓的周文涛不由笑出了声，而赵子高的脸色也是相当精彩，道道青筋从他额头上不断爆出，已然恼羞成怒。不过很快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不怀好意的恶毒笑容。 十年前你为了得到你后爹的家产，借着举家出游的机会杀了他，还企图用失忆做借口掩饰，连你妈都不要你，跑国外去了。这事儿当年班里每个人都知道。 赵子高瞪着江瑶冷笑道， 虽然你钻了法律的空子没进牢房啊，但因此被退了学，而你身上也有了个永远洗不掉的印记，那就是…… 赵子高顿了顿，突然提高了嗓音：“ 杀人犯！” 会场的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将一道道诧异的视线投射而来，就连在远处应酬的周文海和周父也察觉到了异样，赶紧放弃酒杯匆匆赶来。而赵子高则仰着脑袋得意地瞥着 江瑶那张逐渐冷下来的脸，仿佛一只凯旋而归的斗鸡。只是如此自以为是的胜利气焰没维持多久，就被一阵不合时宜的夸张大笑给盖了过去。 杀人犯，原来这个 party 有变装主题的呀，早知道本大爷就换个监狱 style 的打扮过来了。 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转头一看，却见一坨刺眼的亮粉色从门口大摇大摆地撞进了众人的眼帘。浮夸的白色紧身西式宫廷风套装，配上那堆闪瞎眼的金饰，再加上背后那片亮粉色的羽毛装饰，足以屠戮众人的眼睛。而在那团白羽亮粉围簇的中央，还高高耸立着一颗箍着金色发箍的刺猬头，配合着咯咯咯的狂笑，顿时让人有种蹦进来了只粉色鸵鸟的错觉。江瑶茫然地看了眼眼前的男子，随后又像察觉了什么似的，望了眼跟在对方身后不远处那名面色冷峻的白发侍卫，眉毛微微一扬，没有说话。 嗨 Mr. 竹竿 and Mr. 竹，你们也在啊。 粉色鸵鸟男从江瑶脸上移开视线，很快便发现了不远处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的赵珠二人，吓得两人顿时连退三步，全然没有了先前那般嚣张气焰。 我去，叶寒这神经病怎么也来了？我先撤了。 一见到粉色鸵鸟男似乎瞄上了自己，猪旁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甚至顾不上旁边还在发愣的赵子高，连忙试图扭着矮胖的身躯准备逃之夭夭，却被扑面而来的靡靡香气熏得恍惚了一瞬，待到回过神，却发现自己和赵子高的肩膀已经被两只白的刺眼的手臂给牢牢勾住了。 Darling， 难得我们老同学碰个面，干嘛着急走啊？ 妖娆的话语或者香风从朱赵两人耳边传来，两人不用回头都知道某个奇葩已经贴到他们的背后。 见到你们真是让我想起了好多好多初中时候的 memories， 我还记得你们那时候呀。 够了，别说了。 赵子高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积极打断了对方，生怕对方说出某些自己不愿意记起的回忆。而在此时，作为主人的周父也终于和周文海一起来到几人身边，一眼便看到了笑嘻嘻的叶寒。 叶公子，不，应该说是叶总裁了，好久不见呀。 周父顿了顿，但依然保持着气度，微笑着对着粉色鸵鸟男伸出了手。 哦，安克周，好久不见。 一见到周父，叶寒便像是丧失了对朱赵两人的兴趣，立马移开勾住两人胳膊的手臂，彬彬有礼地握上了周父。 令尊的事我很遗憾，还请节哀。 周父斟酌了一下语句对叶寒说道。 没事没事， 我那独眼大帝的命是如此，这就是 destiny。 叶寒哈哈大笑着，面对如此放荡不羁的表现，即便是心理素质极强的周福也不由眉头微皱，但他终究还是没说什么，在简单的寒暄之后便招呼着周文海和不情不愿的周文涛陪着叶寒到一旁招待去了。短暂的风波过去了，酒会现场又恢复了和乐融融的氛围，而此时朱赵两人也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江瑶独自端着酒杯倚在角落，注视着叶寒等人远去的方向，不知在想些什么。但他很快便收回视线，似有所感地别过头，轻轻扫了眼背后漆黑的庭院外围。哼，江瑶冷哼一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远处招待宾客的侍从似乎注意到了空杯的江瑶，正打算上前为其添酒，然而当其端着酒盘穿过会场来来往往的人群后，却发现那位以强独酌的青年男子已不见了踪影。